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啊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48集， 方景行关掉聊天框，示意队友们刷小怪，拉着风影师在后面划水。我有朋友也在这个府，想打隐藏剧情，来问攻略。 随你。 他人品不错，我可以确定他不会往外说。江晨点头，方景行便把攻略发给杜飞舟，同时不忘给风影师拉好感。我问了我朋友，他说没问题，只是暂时先别告诉别人就行。杜肥洲道了谢，把攻略发到队伍频道，几位退役老选手凑在一起看完。 一开始要选布邦，这谁想得到 啊？还有群殴 NPC， 嘿嘿，我的天， 原来狮王是这么打的，有召唤符。 杜肥洲身在游猛联盟，这些年一直没怎么脱过坑，自然也打过狮王。他回忆一下地图，知道按照方景行他们那时的等级，至少得两个人才能把狮王拉到河边，便又联系了方景行。 谁和你一起拉的怪？ 封印师。 就他一个？ 啊，是个高手。 职业的？ 以前接触过。 杜飞舟便懂了，接触过大概率是受过训练，拉狮子就是个基本功的事儿，这两个人确实够了。这念头刚一闪过，他便想起了本府的八卦。 方景行这事终于要定下来了。 不过虽是这么想，考虑到方景行的性格，他还是多问了一句。 有多厉害？ 保命。 了然。看来那封印师应该很有天赋，方景行想签进俱乐部。 他没有再问别的，转身和几位朋友去打剧情。观望的人一直等到将近中午，终于看见了一个坑。 哎呦我去，这该怎么打呀？ 紧接着他发了整整十张截图，玩家们都震惊了。他们一一打开，发现很有规律，长名单加短名单，长的密密麻麻，短的都是游梦里能排得上号的野怪。 一共五张单子，正反面我都截了，要全都找齐，那你们瞅一瞅。 这也是人能玩的游戏 啊，这还不得找一两个月啊。 那什么，我觉得是方俊灭他们应该只打了一个狮王，也就是一张单子。 我知道啊，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步错了。 七大帮会的骨干齐齐擦汗。 我说什么来着，果然有坑。太可怕了，光是看着这些东西我都要疯了。 是啊，那咱们该怎么避开啊？ 全员沉默，几位帮主又看看单子，实在遭不住，便凑在一起开会，想着是去别的府找大佬买二手攻略，还是和十方俱灭谈。江晨这时已经下线午休，完全不知道玩家们有多惨，哪怕知道他也不为所动，照例打本练级。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完，转天下午他准时打开直播软件，差点被满屏的礼物晃瞎眼。方景行是做过预告的，粉丝们早已等待多时，见男神终于出现，顿时疯狂尖叫。江晨这是第一次直面方景行的人气，暗道联盟男神果然不是吹的。方景行按照上次匆匆下线的约定给他们露了脸。 好不容易练到50多级了，都别扒我，哪怕扒了也自己知道就行，别往外说啊。 粉丝们时隔大半年总算又看见了男神的神仙颜值，更加激动。 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、老公我爱你。 老公，怎么可以不打游戏就聊天嘛。 方景行见他们刷起了屏，轻轻一笑。 不行。 江晨感觉这声轻笑好像直接撩在了耳膜上， 他不自在地摸了摸耳垂，见某个货把眼镜一戴。 好了，露完脸了，开始打游戏了。 说完，他不管哭嚎的粉丝，登录了账号。直到彻底进入游戏，这才把直播切进来。这个号是他让助理帮忙练的，和俱乐部的新人在一个服，好友列表里都是俱乐部的人。他暂时没喊他们组队，而是走到流光河岸，掏出一双鞋。 听说剧情是这么开的，今天打打看，不用的装备玩家一般都买商店。当初发现这个剧情的真是个天才，你们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往河里扔鞋啊？ 不想当白嫖党，正想着刷点礼物的江队沉默地收回手，不想送了。弹幕里说什么的都有。方景行粗略地扫一眼，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他把林怀弄出来，听见他请他帮忙，看着选项笑了。 这个不能有玩家那么有个性，选不帮吧。 江晨冷眼旁观，见他选择了帮忙，只见林怀特别高兴，把信物递给他，然后挥挥手扎进了水里，没有召唤符。江晨思考了一下，这样看选择帮忙打狮子会困难些，但后期黑化的剧情可能不会像他们那么魔鬼，一掌动一个人，而选择不帮，有召唤符在，打狮子会容易，但后期黑化想不到脱衣服的办法，就会被冻结三天。这条路线在不满级的时候才有优势，因为满级后八个人组队，打狮子再困难也不会困难到哪里去，召唤符就显得鸡肋了。好奇得到解惑，他看着方景行在主城里找守城军，便懒得再听这伙啰嗦，回到了游戏里。谢成岩刚好上线，便跟着他去打本，一直陪他玩到他休息，觉得相处得很融洽，决定再接再厉，端着哥哥的架子。 晚安，好梦，明天见。 江晨看他一眼。 明天上午我有事。 没关系，我等你上线。 江晨应声，感觉大外甥今天还挺听话，便摸了把他的头，这才下线。他休息一晚，第二天早早睡醒，等着江世兰来接他，坐车离开了研究院。30年，城市的变化很大。他安静地看着窗外，一路到了西区的墓园，戴着口罩下来，跟着家里的三位成员走到了母亲的墓前。他微微侧头，在母亲的墓碑旁看见了自己的墓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